就在自己的微信上开了唐文中的小店，为敦化官方直营的土特产品店代言。开业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有了28个分销商，80多个三级分销商，不到一个月就售出产品近万元。但作为老板的这个唐书记，既不收一分钱加盟的佣金，也不获任何的利益。那么作为市领导，他能否开网店呢？这种行为算不算经商呢？如果说开网店的话，有哪些刚性规则不能违背呢？那今天节目还要关注最高法近日发布的案例，夫妻一方出轨，另一方可以索精神赔偿。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说，近日吉林敦化市委书记唐文中就在自己的微信上开了唐文中的小店，为敦化官方直营的土特产品店大德敦化人人店来进行代言，并且号召朋友们成为自己的分销商。小店开张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有了28个分销商，这28个分销商又发展了80多个三级分销商，不到一个月就售出了商品近万元。据报道，作为这个所谓老板的唐书记，既不收一分加盟费的佣金，也不从销售收入当中获取任何的收益，甚至不用打理，仅是在朋友圈转发一下而已。那有评论说，这个行为的最大意义在于彰显了重视电商销售的思路，互联网时代与网络的接触与电商的碰撞，在这当中去探寻更多的产业转换和开拓市场的可能。那从这个意义而言，与其说市委书记开网店，倒不如说他是在传递一种新的理念，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来带动当地干部更新观念，为当地的发展寻找新的路子，开拓新市场。那检察日报发表评论说，市委书记开网店破坏公平竞争。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基层公务员做生意对市场的公平会进行一定的破坏，比如说同样是卖大米，比起普通的经营者，那公务员利用职务便利和掌握的信息，或许能够相对容易和精确地将大米送进销售好的大卖场。这是不公平的竞争，也会滋生权钱交易和腐败。那评论说，对事件的后续发展有3点担心。第一是，市委书记带动下参与进来的其他领导干部和家属，在网上的网店上的收入，如果归了个人，该怎么办和怎么看？是算帮忙，还是算招商引资集体分红？这是个问号。或许并不都当然的合法。那第二担心是，敦化网店业绩呢榜上有名，能证实产品的市场和网络的这个销售的巨大的能量，但并不能说明领导干部开店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其他地方不可贸然的效仿。那第三个担心是，为了避免瓜田李下的尴尬，从当地经济长远发展考虑，宣传可以，具体参与必须要尽量的避免。那么听众是不是会在这个市长开的网店上购物呢？对于市委书记开网店推销本地土特产品如何看呢？我们也采访了部分听众，来听采访录音。 我觉得我买东西，我不管他是不是领导吧，他便宜又好，我就会买啊。 那得看有没有需要的，有需要的也可能买，也可能不买。 首先我觉得这件事儿挺新鲜的，对于我来说，买不买我觉得倒是其次，就是这件事儿本身我觉得很新鲜。仅仅作为这么一个网店来说，我可能不大会买。一方面咱们不说这里边的商品对我有没有吸引力，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新鲜之余吧，觉得挺奇怪的。 我不会买这种市领导开的网店上的东西，因为首先我可能不会随便的就买一些土特产，就是去哪儿的时候会带一些，没事儿谁没事在家老买这些土特产呀。然后再一个是，我老觉得市领导你不好好的干工作，不好好干实事，没事开什么网店，不是闹着玩的吗？ 我不会购买这种东西。首先呢，他作为一个市领导，我不能说他不务正业，但是他做这种东西，我感觉会有这些敛财的嫌疑。第二个呢，他做这个并不是专业的人，他是一个领导，您卖这些土特产，我不知道你是否专业，我对你的东西并不放心。 我得看我有没有兴趣，但是他们开的网店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诚信上的保障吧。但是官员经商这个事情我现在也打个问号。 他不到一个月就有20多个经销商那做他的那个销售，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是冲着这个领导的面子去的吧，肯定是要拍他马屁吧。 而且那些买这个土特产品的人就真的是真的想要这些东西吗？是不是也是变相的给领导一些贿赂啊，比如给他送点钱，可能现在这个大环境不能明目张胆的送，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也能达到他们的一些目的呢？ 市领导他们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就是就行政上很多事情都很忙吗？所以他们哪有时间在做这个事情，我也比较怀疑。 我觉得市领导还是应该抓大事儿吧，但是说利用他这种名人效应吧，推动当地的那个产品的销路，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儿。 本身公务员有相关的规定，而且他作为这个市领导，他这个职位是比较敏感的话，那个应该是不能开这种以盈利性质为目的的这种店铺的。 据我所知，好像国家也有这条法律，就是公务员不能够做这些营业性的活动。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式方法，也许在钻了一个空缺或者一个空子，这个都有可能。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对他能有个监管力度最好。 如果他是一个来宣传当地的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方法，我觉得还是可能比较新颖的，比较接地气儿的。但如果作为个人的一个商业行为来的话，我就觉得这种做法还是不太妥的。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网店来说，它既然是要盈利，它就属于一种商业模式了，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宣传了。那么后期的各方面的运作呀，比如说货源从哪儿来呀，这可能是不是里边牵扯一些利益的问题，进货的渠道是一方面，然后具体的销售，虽然我不是开网店的，但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挺复杂的。那么作为一个政府工作人员来说，他平时的工作应该已经很忙了，那么线下这些活动他由谁来运作，是他自己来运作，还是他找其他的人来运作？这会不会影响他的本职工作？我觉得这是比较怀疑的一点。 刚才我们听了部分听众对于媒体报道的说市领导开网店的一些看法。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的赵占领律师。你好，赵律师。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您也多年从事互联网领域的法律研究哈，您当听到说市长或市委书记开了个网店，您的首先感触是什么呢？ 首先确实感觉这个事情很，就是确实很新鲜。 嗯， 但这后来呢，就说再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发现就说这个网店呀，我们得看它是什么类型的。 嗯， 就说这个事情，现在我们看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人对他这个事情本身不一定非常的了解。 嗯， 因为这个网店，特别是在微信上开网店，那么它有很多种形态。 嗯， 有的是你直接开一个注册之后开一个这个微信小店，就像腾讯提交一些这个资料。 嗯， 然后自己负责进货，负责销售，负责物流配送，那么这是就是最传统意义上的开网店。 这是个小店主的感觉。 对，这种除非是说你销售的商品是就是自用的这个或者闲置不用的商品，比如说你的一些旧书、旧家具、旧家电，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如果说你卖的东西不是这些，它实际上就是还是以盈利为目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就是作为公务员，那么市长或者市委书记，他的这种做法肯定是违规的。因为公务员法还有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包括党的一些纪律处分条例啊，也是有明确规定的。 嗯， 公务员是不能从事这样的盈利性的活动。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它的网店的形态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比如说因为我们看到像有很多人在朋友圈，比如说发一些这个 链接什么的， 发一些链接或者发一些自己的商品。 嗯， 那如果说在朋友圈发自己的一些商品，那这种也是属于是传统意义上网店。但如果说我在朋友圈，并不是我直接发的这样的信息，我是转发的。 嗯， 那这个信息是从哪来的呢？是其他的网店，比如说像这个事情里面、是这个叫大德敦化人人店，然后他的一些商品信息，然后我呢去注册之后成为他所谓的代理商、或者是我直接去转发到朋友圈去推广宣传。 嗯， 那么当其他的我的微信的用户好友就是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再点击进去之后，他实际上进到的是就是大德敦化的这个 人人店， 他的页面。 嗯， 然后你在这上面去完成了下单，完成了后面的配送，这个付款都是跟这个大德敦化之间所进行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实际上真正的卖方他还是大德敦化，那这样一个这个店铺。 嗯， 那么我转发，我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作用是什么呢？实际上我的作用是推广，实际上为他带来了一些流量，带来一些用户的点击和这个下单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店铺呢可能会给我一些佣金提成。 嗯， 我们如果经常在淘宝店上去买东西，或者是做淘宝店的一些朋友会了解，有叫淘宝客。淘宝客的意思就是说也是类似的，我给淘宝上的一些商品 要销售，我去推广这些链接， 嗯， 那么他带来的一笔销售的话，那么都会给我有一些相应的提成， 嗯， 那实际上这两种模式是相似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去推广，我去把这个链接让更多人知道，我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等于我直接去开网店， 嗯嗯， 对吧？我不是直接开网店， 嗯， 但是我从中呢可能还是有获益。那么我们来判断这个获益， 嗯， 它是不是一个，它是不是一个这个盈利性质的， 嗯， 对吧？如果我们像这个案例的话，这里边涉及到两点，一个是说这个市委书记呢，你要他拿不拿这个佣金？ 嗯， 他自己拿不拿佣金？ 说是没有拿， 对， 没有拿一分钱佣金。 他是这个佣金，他没收别人的佣金。 嗯， 比如说这个我还有二线、三线的所有的代理商， 嗯， 那么你们的佣金呢，我不收。 嗯， 但是呢，这个大德敦化给我不给我佣金？ 嗯， 如果给我佣金的话，那同样也是盈利性质的。 嗯， 对吧？那第二个就是说呢，如果说他不收这个佣金，实际上他纯粹还是一种推广的性质。 嗯， 或者说宣传代言的性质。如果是宣传代言的性质的话，我们这个作为市委书记，那么地方的领导为当地的这个土特产进行代言宣传， 嗯， 我觉得倒没有什么，就是说可以太多的从法律角度来质疑的地方。 嗯，嗯嗯， 只不过说这种做法本身呢，可能有一定的争议， 嗯， 但并不代表它一定是违法的。 嗯嗯嗯。那现在有评论说，包括《检察日报》评论说，说的这个如果说是领导开网店的话，会破坏这个叫。公平竞争，说的那公务员他可能会有一些资源啊，会把东西卖到销量更好的一个平台上。那这个他这评论应该是比较激烈的一个评论，是否定的。 对，如果说确实是就是公务员他在自己开网店的话，那么特别就是你作为地方政府的首长， 嗯， 那这种身份你去开网店，他本身确实一是违法，第二个呢也会对市场竞争的秩序会造成影响。 嗯，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事情里边呢，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说这家就是叫大德敦化， 嗯，人人店， 人人店，它是什么公司呢？ 嗯， 它是政府出资办的一个电子商务公司。 嗯， 它实际上是把阿里巴巴的这个电商的农村电商的项目引入进去， 嗯， 引入到当地，然后当地的政府出资成立了这样一家公司。 嗯， 那实际上我个人认为，由政府出资成立这种电商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不是很妥当的一个行为。 哦， 因为你政府实际上当地政府他对电子商务他这一块。你既有这个促进它发展的这样一个职责，同时也有监管的义务， 嗯， 对吧？ 嗯， 那么你作为监管者，你需要面对的是众多的这个电商的经营者，那你同时你自身又在开一个这样的电子商务公司， 嗯，你监督谁呢？ 对，你监督谁啊？ 嗯， 就是你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嗯， 这个非常是不合适的。 嗯，那另外还有网友认为说的，这个行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权力寻租等等的这种弊端出现。有这种权力寻租的空间，您认为呢？ 有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 嗯， 但是这个事情呢，如果说他只是说市长、市委书记， 嗯， 他是去做这个推广，做一个推广， 只是转发了一 下，只转发，别人再转发， 嗯， 那么别人转发中所带来的收益，给他带来一部分的提成， 嗯， 那这个收益实际上是很少的。 嗯， 我看到有报道说他的佣金大概一个月才多少钱？ 嗯， 他这个月收入是。营业额是大概一万多，但他实际的佣金可能才有几百块钱。 嗯， 那实际上对于一个市长来讲，这点钱其实不算什么。 嗯 嗯， 嗯。 那么，但是我们从中就是说可以看出一点，就是说这样做，就是这种做法本身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妥当，至少有这种寻租的空间。 对，嗯， 或者说市长本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 对对对， 但是其他的一些 公众可能会有 这 种想法， 公众有 这 个想法， 嗯， 或者一些试图去对这个。就是拉近和市长和市委书记关系的这些人， 嗯，对对对对， 也有可能借助这种方法呢，比如说去帮你去宣传， 嗯， 我成为你的代理，给你带来这个营业额。 嗯， 尽管市长、市委书记并不在乎这个， 嗯， 并不在意，就是说这个收入对他个人的收益怎么样， 嗯， 他实际上更多是为政府出资的这家电子商务公司去代言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其他人帮助市长，那么来。去推动这家公司的一个宣传的话，那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 收益， 收益 会很好啊。 对， 对， 收益会很好， 嗯，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寻租的空间在呢。 嗯，所以很多听众也觉得，刚才我们也听到他们的看法，说那有些人是不是冲着这个市委书记的面子，或者怎么样啊，去加盟啊？可能因为他这个出于这个市长的面子，我们去买这个东西啊，感觉可能是不是会卖得很好啊？可能就不单是针对商品了。 嗯，其实普通的这个消费者。他并不很在意，就是说你是市长不是市长， 嗯， 我关键是看刚才 东西好不好， 对，你东西好不好，是不是我所需要的。 嗯， 但是呢，你市长的身份呢，他对这个 你的销售是有宣传上有一个促进作用， 嗯， 对吧？但是其他的人可能去买的话，可能一些这个不良的动机，那这个呢是我们不能排除它的可能性的。 嗯，那就是说我们公务员法规定了，这个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是领导干部公务员是不能够开网店的。 没有说不能开网店，而是说不能从事经营行为。所以我们关键看这个你开网店是哪种形式。如果说你销售的是自用的商品。就是这个闲置不用的商品，那这种情况下它不是盈利。对，如果说你从事的那个又不是直接开网店，而是说我帮助就其他的网店去宣传一下，那这种其实是一种广告代言性质的。 嗯， 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它也不能算是一种直接的盈利性活动。 嗯，也问题不大。 对， 嗯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最高法发布案例，夫妻一方出轨，另一方可以索要精神赔偿。 培训班儿，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京华时报昨天报道说，前天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30起涉及家事的典型案例，那其中夫妻离婚时一方有出轨行为，另一方申请精神损害赔偿或法院支持。我们来关注这个案例，这个河南的一起案例，夫妻一方在离婚时女方没有发现男方有出轨行为，而离婚后女方发现男方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有出轨行为，起诉就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获得法院支持。在2003年的时候呢，原告周某和被告张某登记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2013年7月份，丈夫张某就提起了和妻子周某的离婚之诉，经过法院主持调解离婚。那调解书主要内容是双方自愿离婚，丈夫张某一次性给付妻子周某人民币38000元，双方相互不再追究。但在提出离婚的2个月后，丈夫张某呢和这个婚外某女生有一个女孩子，妻子周某就诉称离婚后才发现这个事情，现在起诉要求丈夫赔偿精神损害金是30000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张某和妻子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行为，并且生有一个女儿导致离婚，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应当支持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即判令被告张某给付原告妻子周某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币是15000元。法院认为，对婚姻不忠实是难以容忍的不诚信，因此离婚后发现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出轨行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以彰显法律的公正和道德的力量。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的赵占领律师。你好，赵律师。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高法发布这个案件的意义是什么？那以前如果说在离婚以后又发现曾经一方有不忠的行为，不是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赔偿吗？ 对，实际上之前的做法也是这样的。 嗯， 就说呢，这个案例只不过特殊在于什么呢？是这个是在离婚之后发现的。 嗯， 我们知道，如果离婚的时候，那么夫妻一方有一方有这种出轨或者过错行为的话，那么另外一方呢，他实际上是可以要求有过错方少分财产。 对对对。嗯， 如果说有这种出轨行为或者其他的这种造成这种人身伤害精神伤害的行为的话，嗯，那么他同样可以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嗯， 那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这也是我们经常所看到的一些离婚的案件。 嗯， 但这个案子呢，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呢，是 当时离婚的时候呢， 钱也 没有发，哎，钱也分完了，哎，对， 完了， 这个已经达成这个调解协议了， 嗯、对, 对, 对， 已经离婚了、 嗯， 这个调解书也生效了。 嗯， 那后来，那女方才发现这个男方呢，他是在此之前有出轨的行为， 嗯、还有一个， 而且有个孩子、 嗯， 他觉得非常无法忍受，所以诉诸法院， 嗯， 另外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从法律角度来讲，那么无论按照婚姻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 嗯、 这仍然是属于。在婚姻存续关系期间呢，那么实际上一方有这种出轨的行为，给他人造成了，就给另外一方造成精神损害。 嗯， 那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是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金的。 嗯嗯， 只不过说他是发生在婚后，因为婚后哦不离婚之后， 离婚以后， 对，离婚以后的话，我们可能再去发现的案例比较少 啊，对 对, 对, 对， 而且可能还很多人觉得，哎，之前的这个案子是不是已经结了，我不能再起诉了， 嗯， 可能还有这样的疑问，但这是两个问题， 哦、 那个当时解决的是就是财产的分配，还有这个孩子抚养， 嗯， 那这个可能解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出轨给我带来的精神损害的赔偿的问题， 嗯，我们看到当时他们俩这个调解离婚的时候也有调解书嘛，上面写着说的、 嗯、 丈夫给妻子是3万8，然后双方互不再追究。即便这么写了，但日离婚之后依然发现丈夫有这个出轨行为的话，还可以继续再要，这个不用说不再追究了。 仍然可以，即便双方当时签有离婚协议的话、 嗯， 那么这种协议的这种条款也是无效的。 嗯， 我们这样看到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员工离职的时候，单位就说给你签个协议， 嗯、 说哎我给你多少钱，以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纠纷，你不能再去申请仲裁了、 嗯。 这种约定一般是无效的。 嗯嗯嗯，那当时他们俩离婚的时候是调解的嘛？那已经给了丈夫给了妻子3万8了，他现在又要求，因为丈夫婚后离婚以后发现丈夫有出轨行为，我再要3万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金，但法院支持了15000。那这个赔偿金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标准怎么来制定的？ 他没有一个就是非常确定的标准，那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说呢，有过错的一方，他的行为的性质。还有他给另外一方所造成的这个精神伤害的程度来定。 嗯， 你比如说，如果只是偶尔一次的出轨行为，那么他和像这个案例里边的这种出轨行为，而且又生孩子，他是明显是不同的。 嗯， 所他给另外一方所造成精神损害也不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实际上主要是看就是这种出轨行为他的这个性质的恶劣的程度来去酌情判定。那一般情况下，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可能就几万元之间。 嗯，那如果说。这个男方出轨一方他有很雄厚的经济实力的话，法院会酌情多判吗？ 倒不一定说是因为他的自身的经济实力， 就是行为，哎，就是跟这个行为是一样的， 嗯， 这个丈夫张某他有很雄厚的经济实力的话， 这个判的话实际上跟他自身的经济实力多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哦， 主要是看他行为的这个恶劣的性质的严重程度是怎样的， 嗯，那这个妻子要求了3万元，那跟这个3万有关系吗？说我要了30万还是3万，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直接关系。 哦， 对， 法院还是根据情况， 对，主要是看到底造成多大的影响啊。 那这个标准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标准， 没有太严格， 因为是精神损害赔偿嘛。 对，就是包括其他案件，就是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一般也不会特别高。也可能几万到几十万之间， 嗯， 大概是这样。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的是，因为她在离婚以后又发现了丈夫出轨行为，可以再另要一笔这个精神损害赔偿费哈。 嗯， 那这个我们平时说掌握出轨的证据，那什么样的能够成为出轨的证据？短信、视频 是其中一种，对，因为像这个出轨的证据啊，可能我们知道有很多种形式呢，有些是这种言语的形式， 嗯， 那么有些可能是图片这个画面视频的方式， 嗯， 那有些可能是文字的方式，那么这些关键是看你哪种方式容易获取。我们说比如说打电话这种， 嗯， 打电话这种如果说没有录音的话，实际上你再去取证已经很难了。比如我当时听到他在给某个人打电话，非常暧昧的这样一个语言内容，但是我当时没有记录，那这是没有办法的。对，但是如果说是这文字的方式，我也有很多种形式啊，比如说直接的双方签的有协议的那种啊，啊这种比较少，或者说有的写的有承诺书，比如说一方哎对第三人有个承诺，说我以后给我妻子离婚，我给你娶你， 有这样的， 像这样的，对，像这种就是比较直接的证据， 嗯， 但这种比较少，其实更多的是哪种呢？是短信。是这个 聊天记录、嗯， 是这个邮件 QQ 聊天记录， 嗯， 那么这些聊天记录的内容如果说能够足以判断， 嗯， 那么一方和第三方有这种出轨有暧昧关系的话，那仍然是可以做证据的。那这种证据的话，最好要及时的去做公证，证据保全。 哦，要公证还要最好。 啊、因为你像这个聊天记录啊、短信啊，它可以删除，一旦发现可以删除，对吧？ 对， 既然是这个配偶一方的这个聊天记录，那这个手机一般情况下是在他手里边，你只是不经意中发现了。那同样他的其他的聊天记录也是同样的性质，所以最好要及时去做相应的证据的保全。那么才可以能起到证据的这个效果。 那如果说这两人聊天记录，比如说丈夫和另外一个女子聊天，聊了很多很多次，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暧昧的语言，这能作为一个说丈夫出轨的证据吗？ 啊，这种不能， 这种不能。 对，关键是看你聊天的内容，来判断是否有真正的这种暧昧关系，或者是其他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另外，在这个取证当中还有很多就是疑惑，比如说你去私人录音，去一个酒店闯入房间去拍摄，就所谓这个叫什么？ 像捉奸在床， 捉奸在床 拍视频， 但 这 种是经常是通常会涉嫌犯法的。 啊，对，这种是违法的，包括像找这个私家侦探，对，私人侦探。那私人侦探他做法很多时候也是违法的，然后像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就直接闯进房间捉奸在床的这种拍照，那这种是严重违法的，那这种证据呢它实际上也是无效的。 就是你即便拍到了证据，法院也不认可， 也不会认可这种证据的， 就是因为 非法获取的， 非法获取的，所以你获取证据的这个手段和方式还要合法。 对，是必须要合法的。你比如说像在一些一些其他的场所，特别是一些私密性比较强的场所，那么你如果去偷录、偷拍，装个摄像头，哎，你像这种，你获取的证据实际上是它的证据效力也是有存在极大的问题的。关键要是采取这种合法的方式去获取这样的证据。 所以说这个证据本身，你可能认为，哎，我这证据非常的确凿，但是如果你手段和方式不合法的话，是不被采信的。 啊，对，也是有问题的。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可能人们在取证时候会注重是不是那个人啊，他跟谁在一起啊，包括捉奸在床了，但是你不合法的话，这个手段不合法的话，这个效力就很难说了。 对，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啊，他这个容易忽视一个地方。因为一旦发现就是对方呢有这种出轨行为的时候，往往呢他是情绪是非常激动的，他是容易失去这个理智。 对对对。 但是我们提醒就是说，广大就是听众朋友，如果说假如说遇到这种情况，那一定要保证你在合法的前提下去获取这样的证据，特别是一些刚才提到的，像这种聊天记录。如果说发现其中的内容是有问题的话，那去及时的去做一个证据保全。那这样的话，你的证据的效力一般不会出问题，才能更好的去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的权益。 那么您建议找侦探公司吗？私家侦探公司？ 不建议。而且一般的私家侦探公司呢，他也不敢轻易的就去接受这样的一些委托。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侦探公司呢，私家侦探公司呢，他是收取的费用比较高，去从事这样一些非法的事情， 还有风险吗？ 对，它是有风险的，所以它收取的费用会高。但是呢，我们知道它所获取的这个证据，刚才讲了是有问题的。假如说你是要想通过法律的途径要解决问题的话，那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所以说在取证的时候，就尤其是现在就这个纠纷夫妻的这种不忠去取证，有很多法律问题，所以一定要掌握好一个度。 对，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其实还有一种就方式啊，就除了刚才讲的各种聊天记录之外，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直接跟配偶去沟通，那么通过一些语言的技巧，可能使他承认或者默认他存在这样的行为，你把这个过程中去录音，那这种是没问题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的赵占领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人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